是王胖胖胖，胖胖胖帅不乖，然后来闪闪，全村都来吃饭饭，吃做蛋胖胖胖，胖胖胖没人管，全村都干干，胖胖胖没人管，全村都干干。